遍，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会不会有一点太快、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养成了依赖，心中充满 我们听到的是潘玮柏和浅子合唱的这样一首《不得不爱》，也许你还不知道，这首歌的作词人正是林夕。曾轶可推出他签约摩登天空之后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Anti-Echo， 看名字就感觉他要和过去的那个贴着绵羊音标签的选秀歌手决裂。不过呢，所有的蜕变其实早已经在润物细无声当中悄悄进行和完成了，他的每一张专辑都会听到他的进步，哪怕是在七年前2011年发表的一只猫的旅行 Forever 21，一个音乐上的天才少女的日记，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每个路人熄灭一盏灯》。 你终于大声说了我爱你，我终于大声说了对不起，是我们曾做的不经大脑的事情，我们经常哭玩笑，或者是笑着哭红了眼睛，我常常在哭闹，你对我若即又若离，我身上是巧克力，哭甜的不是他本身的决定，也许我的年龄不够许下你一每次的约定，每个心慢慢来，还是有些怕，虽然名字分不开，我怕你身边中留了太多人，而我不过是 铺着作品，在影子歌里找自己的明天，坐着守株待兔的美梦多新鲜，敲着键盘躺在怀念说不来的时间，朝思暮想做梦都想，时刻在想想发光，抱着痛苦耐不住凄凉，睡不醒的你永远没方向，千篇一律地重复着昨天，在影子歌里找自己的明天，坐着守株待兔的美梦多新鲜，敲着键盘躺在怀念说不来的时间，朝思暮想做梦都想，时刻在想想发光，抱着痛苦耐不住凄凉，睡不醒的你永远没方向，知不知道 白举纲这首 Old Rock 收录在2015年发表他的首张专辑《少年白》。这个性格和善、内心狂热的少年，在摇滚已经不时髦的现在，依然走着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同样通过比赛入行的金贵胜，几年的时间成为了在演唱还有创作上都颇有建树的一位歌手了。去年的7月11号，他推出了个人第二张专辑《简装歌手》。我们就来听专辑当中这样一首主打歌，他和泰国歌手 Dor Sexy 合唱的《等等爱》。 习惯平淡不算太难，让梦都尽量简单，有些遗憾就不回头看，想起我的方向感，多平凡多绚烂，准备好我知道一定会有答案， 等爱慢慢到来，等等爱自由安排， 用心听着未来幸福的对待， 浪漫心海为了谁存在， 总有一天会遇见爱，

是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2002年7月11号发表的《美丽的一天》专辑当中，每一首歌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而这首练习和那对夫妻之间不离不弃的感人故事是最被大家所熟知的。尽管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刘德华的同事在不久之后就和他对簿公堂，但并不影响这首歌以及这个故事带给人的感动。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2015年7月11号，戴爱玲推出专辑《我不离开》。在这张专辑开案的时候呢，大家认为戴爱玲以往的歌曲都是唱别人的喜乐悲欢，那这一次呢，要唱属于自己的个性，所以这首同名主打歌也是阿玲第一次来帮唱。我们就来听戴爱玲阿玲《我不离开》。 回忆在路继续，不能忍住眼泪，再怎么深呼吸，再怎么沉住自己都不行。我不知道还能往哪儿去，努力走够远了，天色也够晚了，醒来却还在原地。不要怕，握紧我，茫茫人海我们牵住了彼此的手，为今天而活。勇敢爱过，勇敢错过，勇敢摔过再站起来过，看过多少的流星坠落，多少的彩虹沉默不退缩。我不离开，我一直在陪你，一点点等待，陪你一次一次重来，哪怕到悬崖。我不离开，我为你在。我不离开。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永远